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107集。 自从康晴表明对唐泽雪穗的爱意之后，一成不知有多少次想找父亲小冢繁之商量。他认为只要将这个女人的不寻常之处告诉父亲，伯父迟早会从父亲口中得知此事的。但是要干预未来小冢家族掌权人康晴的婚事，他握有的信息实在太过暧昧，不具说服力。光是空口说那个女人有问题，只会为父亲徒增困扰，父亲极有可能反过来斥责他，让他担心别人之前先要担心自己。而且父亲去年刚刚出任小冢药品旗下小冢化学公司的社长，肯定没有其他的精力为侄子的再婚操心。第二口白兰地流进喉咙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一成站在原地没有接起听筒，连接着电话的传真机开始吐出白色的纸。一成将近正午的时候抵达新大阪车站，踏上月台的那一刻立刻感觉到湿度与温度的差别。已经过了九月中旬了，仍然暑气逼人。一成这才想起大阪的秋老虎素来凶猛。下了月台楼梯，走出收票口，车站建筑物的出口就在眼前，出租车停靠站在对面。他走过去心想先到葬礼会场再说。就在这时有人喊了一声小冢 先生， 是女人的声音。他停下脚步环顾四周，只见一个24-25岁的女子小跑着靠近。她身上穿着深蓝色的套装，内搭 T 恤，头发扎成马尾。 谢谢您大老远赶过来，辛苦您了。 那女子在她面前站定，客气的施礼，头发恰似马尾般的扫动。一成见过这个女子，她是唐泽雪穗南青山精品店的员工。 你是？ 哦，我姓滨本。 女子再次行礼，取出名片，上面印着滨本夏美。 你是来接我的？ 嗯，是的。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 是社长交代的，社长说你应该会在中午前到达，但是我因为堵车来晚了，真是抱歉。 啊，哪里，没关系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 社长在家与殡仪公司的人谈事情。 家？ 嗯，我们社长的老家，社长让我带小冢先生过去。 哦，这样啊。 滨本夏美朝出租车停靠站走去，一成跟在他身后。他推测一定是他搭乘新干线时康晴打电话告诉了雪穗，也许康晴曾对雪穗说会派一成过去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之类的话。滨本夏美告诉司机去天王寺。一成昨晚接到了康晴的传真，知道唐泽李子家位于天王寺区真光院丁，不过那是在大阪哪个地方他几乎全然不知。 突然发生这种事，你们一定措手不及吧？ 是啊，因为可能有危险，我昨天就先过来了，可是没想到前人就走了。 哦，哎，什么时候去世的？ 医院是昨晚9点左右通知的，那时候还没有走，只说情况突然恶化，可是等我们赶到已经断气了。 唐泽小姐的情况怎么样？ 这个 滨本夏美皱起了眉头，摇了摇头。 连我们看的人都难过，我们社长那种人是不会放声大哭的。 可是他把脸埋在母亲的床上好久，一动不动。我想社长一定是想忍住悲伤，可是我们连他的肩膀都不敢碰。 昨晚大概也没怎么睡吧？ 我想应该是没有合过眼。我在唐泽家的二楼过夜，半夜有一次下楼看到房间里开着灯，还听到微弱的声音，我想大概是社长在哭。 哦， 依成心想，无论唐泽雪穗有什么样的过去，怀着什么样的秘密，终究无法不为母亲的死而悲伤。根据金枝的调查，雪穗应该是成为唐泽离子的养女之后，才得以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也才拥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。目的地大概不远了，滨本夏美开始为司机指路。依成从口音判断，这个女孩应该也是大阪人，他这才明白唐泽雪穗在众多员工中选她来的理由。经过古老的寺庙，转入幽静的住宅区，出租车停了。依成准备付车费，却被滨本夏美拒绝了。 社长交代，绝对不能让小冢先生付钱。 滨本夏美带着笑，语气却明白而笃定。唐泽雪穗的老家是一栋木篱环绕、古意盎然的日式房舍，有一扇小小的万木门。学生时代，雪穗一定每天都会穿过这道木门，也许他还会一边走一边对养母说：“我上 学 去了。”依成想象着那样的情景，那是一幅美得令人想深深烙印下来的画面。门上有对讲机，滨本夏美按了钮，一声喂立刻从对讲机里传了出来，是雪穗的声音。 喂， 我把小冢先生接来了。 哦，那么直接请他进来，玄关的门没有锁。 是。 滨本夏美回答之后，抬头看依成。 请进。 依成跟着他穿过大门，玄关还安装了拉门。他想，最近一次看到这么传统的房子是什么时候呢？他想不起来了。在滨本夏美的带领下，依成来到了室内，走上了走廊。木质走廊打磨得极为光亮，绽放出的光泽来自耗费无数精力的手工擦拭，而并不是打蜡使然。同样的光泽也出现在每一根柱子上，依成仿佛看到了唐泽离子的人品，同时想到雪穗是由这样一位女士教养成人的。耳边听到说话声，滨本夏美停下脚步，朝身边一道拉上的纸门说道： 社长，方便打扰吗？ 请进。 应答声从里边传来，滨本夏美把纸门拉开30厘米左右。 我把小冢先生带来了。 请客人进来。 在滨本夏美的示意下，依成跨过门槛。房间虽是合适，却按西式房间布置。榻榻米上铺着棉质地毯，上面摆着藤桌椅。一把长椅上坐着一对男女，他们的对面本应是唐泽雪穗，但唐泽雪穗为迎接依成站了起来。 小冢先生，谢谢你特地远道而来。 他行礼致意，身上穿着深灰色的长裙，比起上次见到时瘦了不少，可能是因为丧母而憔悴。他几乎素颜，尽管素净的脸上难掩疲惫之色，却仍有其魅力。唐泽雪穗是真正的美人。 请节哀顺变。 嗯。 雪穗好像应了一声，但声音低不可闻。坐在对面的两个人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，雪穗似乎察觉到了，便向依成介绍：“ 这两位是葬仪公司的。 接着又对他们介绍一成。 这位是工作上的客户。 请多指教。 雪穗坐下来之后说道。 肖总先生，你来得正好。我们现在正在讨论，可我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，正头疼呢。 我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。 可是一个人拿主意总是叫人不安，身旁有人可以商量，心里就笃定多了。 但愿我能帮得上忙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